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番外二，存在即合理下。不过同一时刻，广州天河区某建筑设计公司里，一个敏捷的黑色身影迅速地穿过楼层，来到位于最里侧的某办公室。这是一家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建筑公司，前台的招牌上贴着几个鎏金大字，颜色有些暗了，想来是有了一些年头。公司里有二十多张桌椅，还有一个单独的会议室，除此以外再加上三个独立办公室。这与广州任何一家小型公司的构建没有一丝差异，桌子上摆放的文件也找不出一点异样。但是白若瑶走进最里面的办公室后，她笑眯眯地抬起手，银色刀光从她的袖中一闪而过，下一刻办公室的书架裂成两半坍塌在地，一个嵌在墙壁里的保险箱露了出来。保险箱是最普通的款式，只要有两个齿轮都对准正确数字就能打开，实在不行也可以暴力拆除。这对一个通关黑塔六层的高级玩家来说易如反掌，但白若瑶没有暴力拆除，她单膝跪在地上，一只耳朵紧紧贴着齿轮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敛去。两个齿轮各200个数字，她轻轻地拨动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找到正确的数字。然而打开保险箱后，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指纹密码。娃娃脸青年无语地啧了一声，翻手取出一个年糕模样的白色长条道具，他将这个东西贴在指纹认证膜上。只见白年糕轻轻地扭动两下，咔嗒一声，保险箱彻底开了，白年糕也化为一滩白水。白若瑶把手伸进保险箱，拿出了里面的三份档案，他将前两份档案随便翻了翻扔到一边，最后看着第三份档案，他的眸中露出一丝惊讶，接着嘻嘻一笑。啊哈，原来是这样啊 Dear。 只见发黄的档案纸上赫然印着一个短小的英文字母 Dear， 接着是详细的身份介绍，代号 Dear， 穆回雪，出生日期1992年12月16日，籍贯广州，家庭关系父亲穆某，母亲李某某，妹妹穆某某。接下来是更加详细的家庭成员介绍，以及穆回雪从出生到进入组织前的生平经历。穆回雪杀了曾经的时间排行榜第一名，复活的是谁？最后他又为什么亲手将那个人杀死？这个问题陈珊珊想知道，白若瑶同样想知道。前者想知道或许是出于对穆回雪的关心，白若瑶想知道纯粹是好奇。他的目光凝视在穆回雪亲妹妹的资料上。14岁同样是初中生呀，哼，就是他了吧。随便拉了张椅子坐下，白若瑶的手指敲击着椅子扶手，脑洞夸张地开了起来。救妹妹能理解，我要是有妹妹，说不定也有闲着没事心情好的时候去杀个人救她。娃娃脸青年脸上在笑，语气却挺认真，仿佛他真的没打算救自己的亲人，除非真的心情很好。不过杀了他吗？广州塔上，陈珊珊声音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。 因为那个人想杀了你。 是的，这就是陈珊珊对穆回雪复活的那个人的猜测。他没有任何线索，也不知道穆回雪过去的经历，但是如果有个人费尽千辛万苦救活一个人，最后却亲手杀了对方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那个人想杀了他自己。杀一个人的可能性有很多，比如这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恩将仇报，又比如穆回雪和那个人进入了同一个黑塔游戏，两人只能活一个人，于是穆回雪活了下来，那个人死了。 但是在这所有的可能中，概率最大的那种可能。陈珊珊抿抿嘴唇，没有说话。白若瑶倒是毫不在意地说出了那个最失望又是最可能的原因。 因为杀了你可以复活一个人哦。 说这话时，他的手指点在档案纸的第二这行字上。穆回雪复活那个人，是因为那个人对他很重要。然而在那个人心里，他或许不是最重要的。杀了曾经的第一名，穆回雪就是时间排行榜第一名。只要杀了他，就能复活一个人。这个条件太令人心动。他就像伊甸园里那条诱惑夏娃的毒蛇。或许更简单点，他不用说任何的花言巧语，就能让人心甘情愿地上钩。将三份档案随便地扔在地上，白若瑶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笑眯眯地离开这家公司。然而，就在他走出办公室的一刹那，大火熊熊烧起，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全部被烧成灰烬，整栋楼都烧毁了。附近的玩家立即使用异能扑火，一个娃娃脸青年毫无愧色地离开，走出这栋大楼，仿佛这场火和他从来没有关系。又有几个玩家发现起火，急忙跑来救火。人群中，只有这个高瘦的身影逆行着离开着火的大楼。大火被扑灭，白若瑶转过头，看向漆黑的楼房，以及那轮从楼房后方若隐若现的月亮。她再转过身，没有回头，挥了挥手。黑夜中，浓云随风而散，一轮明月高照于空。天空之下，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有人携着疲惫的身躯赶往一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地方，想寻回地球上线前那些普通简单的日子。有人还没从噩梦结束的喜悦中醒悟，他们靠在街头望着那轮月亮。就像四个月前，当黑塔宣布回归地球的那一刻，站在广州塔的顶端，那个黑发女回归者看到了久违的月光。她下意识地遮住了眼睛，竟觉得这月色比阳光还要刺眼，刺得她竟然不知为何流出了眼泪。当她在每十分钟就得参加一个新的黑塔游戏，几乎无法得到休息的日子里，她利用这一个个的十分钟，从缅甸一路赶回广州。当他被极少见面的母亲恳求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妹妹并保护她时，他看着濒死的母亲做出了决定，杀死时间排行榜第一名，毫不犹豫地复活那个女孩。对方的眼中是陌生和惊讶，情绪万千，唯独没有喜悦。最后，当那个女孩在一次游戏里偷偷地想要杀了自己，从背后捅出那把刀时，她竟然只是说了一句， 你太弱了。 穆回雪用手握住了那把刀，这把刀还是他送给女孩的，是一把精良道具。普通的刀根本无法刺破她的皮肤，只有道具能够让她流血。血染红了刀刃，穆回雪低头看着眼前的女孩，松开被割开的手，笑着问道。女孩害怕地颤抖道，然而话音刚落，刀再次向前捅去，身体的反应大于一切，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妹妹。兄弟举戈，母子相残，回归者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显得无比自然。一切终究结束，无论是仇恨还是泪水，都会被埋藏在新世界的到来中。广州高速收费站旁的加油站里，唐默用油桶装了一些汽油递给傅文铎。傅文铎靠在车门旁，接过油桶后打开车子的加油口，将油倒了进去。汽油的芬芳味儿很快弥漫在空气里。唐默在加油站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找到一本地图本。从广州到苏州开车得花半天，这还是不清理沿途高速路上拥堵的车辆的情况下。是的，唐默和傅文铎决定回苏州，或者说回北京。本来唐默二人想带着陈珊珊、傅文生一起走，前者却决定和洛风城一起回上海， 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后者则是想先去南京。傅小弟的外祖家就住在南京，母亲那边的亲戚都在那儿，他还是想回去找找，说不定能再找到一些亲人。车子在高速路上缓缓行驶，唐默坐在副驾驶上，转头看向窗外。他按下车窗，只见东边的天空渐渐蒙亮，天空的最上层还是深邃的蓝色，下层与大地连接的地方却已经泛起了一丝浅浅的白色。风穿过窗户，将唐默的头发吹着向后。你会抽烟？唐默以前没怎么见过傅文铎抽烟。唐默将车上的烟拿了起来，这辆废弃的车上放了一些原主人的杂物，大多数东西傅文铎都收起来放在了后备箱里，只有半盒烟没放。傅文铎看了一眼，很少。你不会？唐默摇摇头。初中叛逆的时候尝过一次，太呛了。虽然这么说，唐默却拿出一根烟点了起来，他的手指间闪起一道火花，烟很快被点燃，刚抽了一口他就皱起眉头扔到窗外。部队里不让抽，地球上线后我才试了一次。傅文铎转了个弯说，不过以后应该也不会抽了。唐默没说话，把烟放了回去。傅文铎没说他第一次抽烟是地球上线后的第一天，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国家某机密办公室，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不仅如此，整个办公楼内只有一个年轻的士兵颤抖着跌坐在地上，所有人都消失了。突如其来的世界末日给了傅文铎极大的压力。唐默当时非常冷静地回家，决定去找自己的好友，确定朋友的安危。傅文铎想的却是，真的完了。他的身上肩负着整个国家的担子，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所以那时他沉默地站在原地。过了一会儿，走到那唯一仅存的年轻士兵身旁，从某军官朋友的抽屉里熟练地拿出了对方藏起来的烟，递了一根给对方。苦涩干燥的烟味缠在鼻尖，傅文铎稍微咳嗽了一声。知道的真相越多，看到的事实越多，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，所以傅文铎急切地找寻一切资料，想知道黑塔的真相，甚至不惜危险跨越半个华夏到上海找线索，这才碰上了唐默。不过这些已经过去。傅文铎说，我累了。唐默转头看他，没明白他的意思。累？对现在的他们来说，三天三夜不睡觉也没什么。傅文铎一脚踩了刹车，解开安全带。你开车吧，唐默。唐默愣住。唐默觉得莫名其妙，但还是下车换了个位置，自己开车。等他开了一会儿，听到了一阵平稳的呼吸声。唐默悄悄地看了一眼，只见傅文铎坐在副驾驶上，不知何时闭眼睡着了。他睡得并不死，双眼微微抱胸，但是神色很平静。唐默的心微微一动，他放慢了车子的速度，同时将车窗拉上。傅文铎是真的累了，也终于可以休息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两人回到苏州。这是傅文铎第一次来到唐默的家，他并没有随意走动，而是站在门口换了鞋。唐默自己换完鞋都觉得好笑。太久没回来，地上都是灰。结果一回头，看见某个男人正好换了鞋，他一愣，接着说，你动作真快。在唐默的带领下，两人打扫起了房子。苏州的人非常少，两人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个小区里除了唐默和傅文铎，只有两个人了。空荡荡的城市里，一切显得荒凉又陌生。唐默擦完了一扇窗户，才想起来自己可以使用异能啊，但随即又想到，他还真没有可以用来打扫房子的异能。过几天我们去北京，还要打扫你家。傅家的房子 可比唐墨家大了好几倍，这真要打扫起来还挺费时间。不过很快唐墨想到， 北京已经没了， 回北京的话可能得先重建北京城。 我们以后是住北京还是苏州？ 都可以， 反正住哪儿都一样。不过这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 你以后做什么？ 唐墨愣住。 啊？ 傅文朵解释说， 职业。 唐墨竟然无言以对。被问到许久，唐墨默默地说， 图书管理员。 傅文朵笑了，唐墨愣住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别说以前，现在哪怕是未来，图书管理员也是个铁饭碗。傅文铎柔和地说， 还是常住苏州多点吧。为什么？ 傅文铎想了想， 就业竞争压力小。 唐墨无言以对。没被狼外婆剥皮吃了，没被圣诞老人碾死，没被红桃王后做成花肥，没被马戏团团长捉去当宠物，全世界最强大的正式玩家唐墨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要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、需要重新竞争就业的世界。 你觉得还会有公务员考试吗？我蛮擅长考试的。 傅文铎看着青年认真的模样，没忍住低头亲吻了一下。 未来只会更好。 人类的存在极为合理。在唐墨面对黑塔说出这句话时，他就已经看到了那属于人类最光明的未来。黑暗曾经笼罩在这片大地上，可属于人性最闪光的从不是漆黑，而是最灿烂的光辉。